在625-727反美共同斗争月之际，几内亚主体文学思想研究会会长和泰国主体思想研究组织主席最近分别发表谈话，表示揭露美帝国主义者发动朝鲜战争，给朝鲜民族强加了无可估量的不幸和痛苦。